伟俊和二号 YYY 莹莹，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优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六点钟，等等等。 山洞、耳洞、空洞，哈，优选等等等。 来到了2026年的三月中了呀，你完成你定的那些目标都已经做了哪几个呢？ 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快吧。 有完成至少10%吗？ 10%应该有了，没有了，我应该2%吧。 对，其实很多人应该也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12月31号过啊，慢慢开始啦。啊，农历新年到了再休息一下啦。 对。 哎，等下又要到哈日了再休息一下啦。 是啦，都是黑黑。 哎，劳动节又到了再休息一下。 有的黑就黑呗。 所以如果你的执行力觉得好像有待加强的话，今天这晚。碗鸡汤送给你听听。 有恐怖执行力，你就要丢掉状态洁癖。什么叫状态洁癖？就是你总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不够好，不够完美，所以不敢开始行动。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那些真正有恐怖执行力的人，从来不等状态，他们创造状态。我给你讲个思维模型，叫破烂开始法则。什么意思？就是用最破烂的状态开始，用最糟糕的条件起步，然后在行动中调整优化。你看那些一直在等待的人，他们在等什么？等心情好了再开始，等时间充足了再开始，等环境完美了再开始，等准备充分了再开始。结果呢？一等就是一辈子。为什么会有状态洁癖？因为你的大脑天生就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害怕失败，害怕出丑，害怕不完美，所以他会给你制造各种借口，让你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是恐惧。你害怕开始了就暴露自己的不足，害怕开始了就要承担责任，害怕开始了就没有退路。但是你知道吗？真正的高手从来不等状态，他们知道状态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状态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两个重点。我们人会有拖延症，或者是一直不想要行动，其实可以原谅，因为我们的脑袋就是要跟我们说，你真的等到 perfect 了，你才去做，你不要有那种未知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克服这种生理机制，我们真的要行动上去做。做的时候呢，脑袋会慢慢被我们改变，会觉得哎，好像可行哦，再慢慢调整，然后才慢慢越做越好，好过你什么都没做。 对，好过你呢一直等等等等等。你说你要等到 perfect 的状态，那 perfect 的状态是怎样 的？对 啊，所以不要等，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就马上去做。 回来我们再细聊这碗鸡汤吧。 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Sasa Blue 的对视。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 Goshen 懂懂懂。 酷炫懂懂懂，进来懂的这碗鸡汤呢，他就说，如果想要拥有恐怖的执行力，你一定要丢掉这四个字，叫做状态洁癖。状态洁癖是很多人他们自带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人脑会觉得真的等东西 perfect 完美确定了才开始做，那因为我们脑袋本来就害怕未知的东西。 对， 但你知道如果东西都是要等你齐全了才上路，那肯定都是慢了人家很多了嘛，对不对？ 是。 所以这碗鸡汤我可以分享的故事是我自己早上每天的心得。 怎样？什么心得？ 因为以前在可能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之前很夸张，真的是自律到那种状态，我会就算是星期六日啊，我会调6-7点的闹钟起来，然后起来我妈妈吓到，上厕所啊吓到，这样早起来怎么？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讲起来学习。真的， 你妈妈应该觉得你吃错什么药了。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 AI， 那时候也没有剪映，所以我是要学那个懂吗 ？Adobe Premiere Pro。 哦，I don't 啊。 我要学那个的，我就真的自己学。然后我发现，当我因为我早起来还是很想睡觉，可是当我身体硬硬起来去做的时候，万事起头难。大概做了5分钟过，我的头脑就进入工作状态， 是的， 我的学习能力就大大提升耶。而且我也真的因为有这个习惯啦，我学会了剪辑的技术。结果你知道后来怎样吗？ 怎样？很厉害。 勾轩就请 MC。 然后 我要你自己上传你的自我介绍影片，我就自己剪出来了。那时候我才18岁。 哎呦，所以你看看 这东西是有用的。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如果你早上很懒洋洋的话，一定要逼自己起来做东西。因为当你一开始做，你断了过后，你的脑袋会被改变的，他就会想要继续做下去。 是， 所以万事起头难，一定要开始行动。 是因为呢，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真的机会到了，至少你有很多把刀呢去对付这些事情啊。所以最后呢，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的，所以马上行动起来，不要再等了，知道吗？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espa 的 Whiplash。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来到潮语的时间。 山洞、耳洞、空洞，哈， Goshen 懂懂懂。 Goshen 懂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老鼠人。 哎，就三个字，老鼠人啊。 你害怕老鼠吗？ 老鼠谁不害怕哦，如果那种仓鼠的话我还好，如果黑黑的那些老鼠的话我就害怕，谁不害怕老鼠啊？ 会尖叫那种吗？ 会啦，肯定会尖叫啦，突然跑过来啊，肯定的吗？ 跟很多只老鼠跟蟑螂 关在一间房间，还是一个月没有薪水，选一个。 一个月没有薪水。真的很可怕。 还是薪水比较重要，对不对？ 真的。 OK， 蟑螂跟老鼠选一个。 蟑螂跟老鼠啊，两个都很可怕，不行，我不能。 OK， 你就沿着为什么对老鼠有恐惧来猜猜这个潮语。哎，老鼠人。 哦，老鼠人啊，为什么我会对他有恐惧啊？是因为他哦。有一点细菌，它是肮脏的。 uh-huh. 那就证明这个人呢一个礼拜不冲凉的那一种的。Uh-huh. 啊，肮脏脏的，他身体臭臭的， 没有卫生观念的， 对，是不是？ 很抱歉，不是 啊，不是啊。Uh-huh. 老鼠人， 老鼠有很多方面可以猜啊，老鼠的特色， 老鼠的特色喜欢在暗暗的地方咯， 有一点接近 暗暗的地方出现。Uh-huh. 难道是喜欢做那种坏事？ 哎， 啊，喜欢呢就是插人家背后的都不一样。 哦，在暗地里搞东西， 搞东西的， 哇，那还真的很可怕。虽然说跟黑暗有关，但不是那么的坏心肠。 哈， 啊，你再猜一猜，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话呢，马上哇塞进来，勾选 cellphone DG5G 号码0169888889，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phone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 Now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的网速，随时呢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phone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喂，你不要那么黑嘞！叫你来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啊，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啊，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就会缓解。 哈，这个New Ban脱裤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不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New Ban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下再回来打扫宿舍。我现在要去临近的药房购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回到来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星期了。那其实这个星期呢，我的耳机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就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那些本地好歌。其实突然间想要重新推回本地好歌呢，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有在关注马来西亚的音乐。那刚好在前段时间呢，我就在刷一些社交平台的时候，就偶然有看到一些博主、一些 page， 他们原来都会固定在一段时间呢，会分享一些 local 非常棒的歌手或者是非常棒的歌曲。那今天呢，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它应该不只是00后，可能也是90后，很多人童年都会听过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其实你们知道吗？这首歌甚至是我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那种恳亲晚会啊、毕业晚会一定会表演的一首歌曲。那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肯定是它的节奏很轻快，所以小朋友们其实听了呢印象是很深刻的。但是再加上哎，我小时候曾经为这首歌曲献过一段舞蹈之后呢，这首歌真的是变成了我童年一定有听过的歌曲之一。那我觉得阿妞的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呢，以前你听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好好笑好搞笑，但是现在如果你有时间再一次看回它的 MV 的话呢，我真的觉得里面都是满的回忆。而且在那个年代呢，可以制作出一首这么家喻户晓、通传大街小巷的歌曲的，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歌曲。今天就把这首非常简单的旋律而且很耐听的这首歌曲，来自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你，守住国轩。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人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爱爱。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宁。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华的简商。 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山洞耳洞空洞哈，优选懂懂懂， 优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它叫做老鼠人。 老鼠人啊，刚刚我有猜呢，他是不是很喜欢做坏事的？因为老鼠出现在暗暗的地方。 他不做坏事，但他确实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 阴暗的地方啊，为什么要躲在阴暗的地方？肯定是做那种见不得光的事情了， 是吗？ 不然躲在黑暗干嘛呢？ 那你晚上睡觉有关灯吗？ 我说，哎呦，好像是哦。 在你有做见不得光的事情吗？有啊，你在讲 Kristen 的坏话。 自己跟自己说嘛。 Excuse me、 欸、我跟你讲 Kristen 很贱的，自言自语。 所以不是做坏事， 不是做坏事，但确实跟阴暗有关。 阴暗有关， 老鼠除了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还喜欢什么？ 还喜欢什么？还喜欢垃圾食物。 有一点点，一点点。 难道是喜欢吃那种快餐哦？ 但那跟阴暗有什么关系呢？ 阴暗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吃太多的话会大只嘛，所以大家都会劝你不要吃太多啦。你在光明的地方吃，大家都会劝你不要吃啦，不要吃啦。 哦，你躲在被里面吃就没有人可以讲你了， 就没有人讲你了。啊，是不是 暗自发胖？ 是不是？ 很抱歉，不是，但大家也要注重饮食了哈。 OK， 恭喜硬件答错，很抱歉。OK， 其实老鼠人很接近啊，刚刚说跟阴暗有关，它指的是呢，在现代的这个文化社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逐渐变成老鼠人。 诶，为什么变成老鼠人？ 因为他们其实跟老鼠的习惯有点像。 OK， 生活变得比较压抑， 哦， 不爱出门，要躲在家里，躲在阴暗的角落，长期宅在房间，生活状态都是很低能量的，有一点类似或者躺平族或者是宅男宅女，就是老鼠人 了，把散发着那种负能量的感觉。 除了负能量，跟老鼠一样，就是住在角落。 角落边边这样子肮肮脏脏的地方。所以当代年轻人也像这样子的，不要买房了、我不要买车了、我不要买一个 proper 的家，颓废什么也不消费，躲在阴暗的角落，躲在我温暖的小房间就好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消费，没有任何的动力、可以他多数是作为调侃自己啦、哎呀我就是个老鼠人，我要躲在家里，不要出来消费，不要救我啦， 就是直接放弃人生的意思啦， 也不至于放弃人生，但就是不想要再消费、 大家不可以成为这样子的老鼠人啊，要积极一点， 时而阳光时而在家休息 OK 啦哈。 是的，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有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NG，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Joy 的 Get Up and Dance。 那 Joy 的演唱会将在4月25号晚上8点钟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举行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etix.my。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看了最新的一个 Reels 吗？这一次 Kelly 开心呢又找了一位同学来分享劲爆的瓜。 什么瓜什么瓜，我要听。 你听过最抓马的故事是什么？ 就是我去日本留学交换留学生的时候，我那边认识到一个其他国家的女生、然后那时候她就跟我讲她有一个 crush， 然后过多两个星期我就再去问她们说， 你约会在一起啊是不是？ 对，因为我有看到她们之前就是聊得很兴奋啊、还是什么这样，所以我就有问她讲说你们现在怎样聊、然后她就跟我讲没有聊哦， 他觉得还不到位，所以他就不要聊那个男生。 不确定啦，反正他是这样子原话跟我讲，然后后面我就也没有再问了。 哎呦，怎么可以这样的呢？好炸裂的瓜呢！ 是，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故事呢，可能在那种外国游学应该很常见，但我觉得以我们购物圈目前听过的瓜，这个好像还只是 level one。 level one 对不对？你不觉得还有更多劲爆的瓜吗？大家其实如果想要看到的话，来到购物圈的 IG，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 reel， 是我们 MC 们找艺人朋友啊，找素人同学来拍的，个个都那么的精彩。如果你自己本身要有故事要分享的话，也非常欢迎来到 GoSHIN.NY 来投稿你身边那些颠覆三观的瓜。截止日期呢将会在3月22号哈，想要看到详细条规的话去到 GoSHIN.NY 你就可以浏览啦。 是，赶快去看一看这些颠覆你三观的瓜吧。但是有时候呢，看完这些颠覆我三观的瓜之后呢，想要来个平静一点的戏嘛，比如说像是这部电影要送上给你啊，感人的本地电影阿巴塞耶安格麦。故事就是讲述呢拉菲是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都是孤儿来的。三兄弟呢被迫分离后呢，拉菲呢被一位华裔男子安克麦收养了，并照顾得非常的好啊。在拉菲寻找弟弟们以及一家团圆的过程中呢，三兄弟和这个安克麦呢不得不重新呢审视家庭的真正的意义啦。想要看到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 Astro First 480频道 On Demand Store 及苏卡与你呢温情的相约啦，支持正版，让爱呢延续。守着 GoSHIN Beyond Trend， GoSHI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